庄襄王。元年，吕不韦为相国。东周军与诸侯谋伐秦，王使相国率师讨灭之，遣东周军于阳人聚，周既不嗣。周比王凡有七邑，河南、洛阳、古城、平阴、偃师、巩、高氏，以河南、洛阳十万户封相国不韦为文信侯。蒙敖伐韩，取成皋、荥阳，出至三川郡。楚灭鲁，迁鲁顷公于汴，为家人。二年，日有食之。蒙敖伐赵，取榆次、郎孟等三十七城。楚春申君言于楚王曰：“淮北地边于齐，齐势急，请以为郡而封于江东。”楚王许之。春申君因城无故虚，以为都邑，攻势极盛。三年，王和攻上党诸城，西拔之，出至太原郡。蒙敖率师伐魏，取高都及，魏师朔败，魏王患之，乃使人请信陵君于赵。信陵君未得罪，不肯还，借门下曰：“有敢为魏使通者死，宾客莫敢见。”毛公、薛公见信陵君曰：“公子所以重于诸侯者，徒以有魏也。今魏急而公子不恤，一旦秦人克大梁，移先王之宗庙，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？”与魏卒，信陵君色变，促驾还魏。魏王持信陵君而泣，以为上将军。信陵君使人求援于诸侯，诸侯闻信陵君复为魏将，皆遣兵救魏。信陵君率五国之师败蒙敖于河外，蒙敖遁走。信陵君追至函谷关，一之而还。安陵人梭高之子仕于秦，秦使之守管，信陵君攻之不下，使人谓安陵君曰：“君其遣梭高，吾将仕之以五大夫，使为直节位。”安陵君曰：“安陵小国也，不能必使其民，使者自往请之。”使立导使者至梭高之所，使者至信陵君之命。梭高曰：“君之姓高也，将使高公管也。夫父公子守，人之孝也，见臣而下，是被主也。父教子辈，亦非君之所喜，敢再拜辞。”使者以报信陵君，信陵君大怒，遣使之安陵君所曰：“安陵之地亦由魏也，今无公管而不下，则秦兵及我，社稷必危矣。愿君生数梭高而制之，若君服制，吾计将发十万之师以造安陵之城下。”安陵君曰：“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城也，守受太府之县，县之上篇曰：臣是君，子是父，有常不赦，国虽大赦，降城王子不得御焉。今梭高辞大位以全父子之意，而君曰必生治之，是使我负襄王之诏而废太府之县也，虽死终不敢行。”梭高闻之曰：“信陵君为人悍猛而自用，此辞必反为国祸。吾以全己， 无为人臣之义矣，岂可使吴君有未患乎？乃知使者之赦，闻景而死。信陵君闻之，稿速毕赦，使使者谢安陵君曰：“吾既小人也，困于思虑，失言于君，请再拜辞罪。”王使人行万金于魏，以见信陵君，求得进彼客，令税魏王曰：“公子亡在外十年矣，今复为将，诸侯皆属，天下徒闻信陵君而不闻魏王矣。”王又硕使人贺信陵君，得为魏王位也。魏王日闻其悔，不能不信，乃使人代信陵君将兵。信陵君自知再以悔废，乃谢病不朝，日夜以酒色自娱，凡四岁而卒。韩王往吊，其子荣之以告子顺。子顺曰：“必辞之以礼。”邻国君吊，君为之主，今君不命子，则子无所受韩君也。其子辞之。五月丙午，王薨，太子正立，生十三年矣。国事皆决于文信侯，号称仲父。晋阳反。